我喜欢你的眼睛，你的睫毛，你的冷傲，我喜欢你的酒窝，你的嘴角，你的微笑，我喜欢你全世界都知道，嘲笑别闹，我会继续请你准备好，我喜欢你的衬衫，你的手指，你的味道，我想做你的棉袄，你的手套，你的心跳，我喜欢你全世界都明了，煎熬别气恼，我多耐心请你等着瞧，喜欢你在每一刻每一秒，喜欢你在每一处每一角，喜欢你已变成习惯，难以戒掉，我多喜欢你我不知道，喜欢你让下雨天放晴了，喜欢你让下雪天温暖了，喜欢你已变成信仰，难以放掉，我多喜欢你你会知道。 你有没有觉得江城今天怪怪的，一句话都不说？ 你们俩放学去网吧不？到时候你们俩一人一媳妇儿，走。 干嘛？ 参加婚礼？ 哎，我们收拾完了。 有哪位同学愿意帮着江城读一下这篇作文？ 这是人生中少数与父亲那么接近的时光。 他虽然嘴上不说呀，但是心里肯定特别希望他妈回来陪他。 你这算提前到国吗？ 哎呀，你不要说那么远嘛。 哎，大哥，再等我啊！ 你能拿奥运冠军？ 明天来看我比赛，拿冠军给你看。 胡宝松，你最棒！ 第二就第二吧，挺好。 走。 你就关起门来，永远别让任何人进去。 你说燕军这一次他又不回来了啊？ 哎，江城。不知道坐起来是不是也是这样啊？ 老哥， 同学们，从这节课开始，咱们讲邹忌讽齐王纳谏。 啊，刘老师，不好意思啊，占用点时间，说点事儿。啊， 耽误大家点时间啊，说个事儿。咱们班的张贝贝同学转学去北京了，所以咱们班这班长呢一直没人，不耽误大家的时间了啊。江晨，以后这班长就你来负责。哎， 你可是要做班长夫人了啊。 老师，我不太合适，换个人吧。 哎，老师，我想当班长。 老师，我也想当班长。 老师，我也想当班长。 老师，我 行了。 啊，你这一个一个的。 平时学习没见你们这么积极， 刘老师。同学们想当班长是好事儿，力争上游嘛。现在不是都提倡什么素质教育吗？你看看这一个个的，谁也不服谁，竞选得了。哎，咱们也搞搞民主啊！ 好， 好， 好。 刘老师，你瞧瞧，这以后还指不定怎么着呢。 行了啊， 先好好上课。 啊，刘老师，您先上课啊。 邹忌讽齐王纳谏。 你说刘青山这首本是怎么当上语文老师的？ 王师兄，还是你最有眼力见啊！ 受不下来，为什么？ 等我当了班长，挨个给你们封官。 你当学习委员， 我学习好。 对，你当体育委员，好不好？ 你说。 怎么大家都那么想当班长？ 你没当过官啊，不知道当官的好处、啊。 酸奶和冰皇雪梅啊！ 愚蠢，这只是其中一项。 江晨，我帮你吧。 不用。 怎么让江晨擦黑板？ 你们家江晨是皇帝啊，怎么就不能擦黑板了？ 不是，他感冒了，要是吸了粉笔灰就不好。 心疼啊，太夸张了吧你！我跟你说啊，要实在是心疼，竞选班长去。这是朕为你打下的一般江山，从此江晨不擦黑板。 江辰，你怎么不当班长？ 嫌麻烦。 就是，陈小希，你说你，上课抄作业，吴柏松逃学，林锦桥打架，人江辰帮还是不帮？我上课看小说， 还是少儿不宜的。 下次别再管我借了啊， 江辰。这是我的竞选稿，能帮我参谋参谋吗？ 哦，你放这吧。 谢谢你啊。 你不是嫌麻烦吗？你还帮他？ 你俩不会这么为难的事？ 陆阳，你瞎猜什么？ 什么？我瞎猜？这是人家高级领导的事儿。 你怎么知道他就一定是班长？ 就是。 不是他，难道是你呀？ 怎么就可能不是我了？ 你懂个屁呀！是你是你， 竞选班长的几位同学把手举起来。朱巧巧、张海、李威。 哎，老师，老师，我 王大庄，你把手放下。 还有感兴趣的同学吗？ 去呗去呗，领导，反正你也选不上。 还有吗？ 举手啊。 陈小希。好，那就这四位同学参加咱们的竞选，把要参加班长竞选的演讲稿好好的准备一下。 好，准备。 我这个手啊。我这个手他怎么听不懂人话呢？ 要不姐姐给你剁，然后呢让你妈卤一下，还能卖个好价钱。陈 小希也好意思选班长，平常就他犯事儿最多。 好了好了，班长不是最有选举的吗？嗯。哎。 我怎么选了班长都有人在背后说我坏话？我学习成绩也不是很差嘛。 你好像对自己。有很深的误解啊！ 我也只有一次数学考了37分而已啊。 对，数学考37分的女孩呢，最适合当班长。 取笑我？我要不退出算了，或者潜逃。 嗯，干脆申请政治避难吧。哎， 不过呢，要我说你就得竞选，多展现自己的优点，这样你俩才能碰出火花。 我皮都磨破了，也没碰出火花来。要不，你给我参谋参谋竞选考？嗯， 千万别折磨我啊！嗯， 静静。 你要相信你自己。哎， 我的父亲是一名老实巴交的煤炭工人，面朝煤炭，背朝天，他的双手。常年都是黑色的，每次他都跟我说，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凝聚在了我的身上。每次他都跟我说，只要你做了班长，爹的腰杆子就硬了，挖煤也不觉得累。深受感动。 老师、同学，大家好，我叫陈小希。 老师、同学， 大家好，我叫陈小希。 老师、同学，大家好啊， 我叫陈小希。 我叫陈小希。 我叫陈小希。老师、同学，大家好，我叫索菲亚·雪樱花流子，请大家等我一下。 索菲亚·雪樱花流子， 艺名啊来的？ 什么呀？ 老师、同学，大家好，我叫陈小希。我希望凭借我的努力，可以成为老师的得力小助手。 那你说我能怎么办嘛？从小到大我就这样，还得跟人竞争。 不能这么说。 你说咱们要是演电视剧就好了， 镜头一晃， 多年以后，陈小希已经成为一名成功的班长了。 大哥，你不还有我呢吗？我帮你。我希望大家从现在开始，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热爱社会主义，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灿烂辉煌。大哥，你觉得你有优势吗？ 清明。 清明。 什么意思啊你？ 真吵，是真吵。反正你得让大家知道，就算你现在啥也不是，但是你愿意努力，你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班长。我觉得你的演讲稿可以发挥一下你的特长，搞笑。我觉得绅士可以描写的再凄惨一点。叔叔阿姨还在吗？ 哎，怎么说话呢你？ 好了，来，把你最想说的话说出来。 我想当班长。 我听不见。 我想当班长。 大点声。 我想当班长。 陈小希要当班长了。啊， 我要当班长 了。陈小希当班长了。啊， 老师同学大家好，我叫陈小希。虽然我不是学习成绩最好的那一个，也不是最遵守纪律的那一个，可是我有一颗真诚的心啊。哎，你说是不是啊？你会投我一票吧？ 你说呢？ 我说当然会了。 如果我被选上了，我会用心的为同学们服务，用真诚做老师的助手，努力工作，做一个出色的班长。谢谢大家。 下一个， 快点。 笑什么笑？有本事你们上去啊！ 行了啊，都别说话了。 老师同学大家好，我知道我今天站在这里，你们可能会觉得我非常的可笑。我也从来不是一个大家眼里的好学生，甚至有的时候会犯错，会出丑。可是我愿意为了大家而改变。今后我们还要一起走过三年，这三年里我们可能会吵架，会为了彼此生气，但是我们更会为了这个班级而一起努力。我希望留给大家回忆里的不是一个时常闯祸，总是拖大家后腿的陈小希，而是一个可以真正帮助到大家的陈小希。我希望可以做一个跟大家一起努力的班长，请同学们多多指教。 好了，好好好好好好，好了好了，开始计票吧。 李威，陈小希，陈小希，张海，李威，朱巧巧，李威，陈小希，李威，陈小希，陈小希，李威，李威，李威，陈小希。陈小希。 老师，李威14票，陈小希15票，朱巧巧4票，张海6票。 李老师， 怎么了？ 江晨还没来呢。 江晨去报作业了，啊，咱们就不等他了。嗯，就这么样，好。 李老师， 作业本拿来了。 好，放这儿。 哎，秋晨，小谁呀？ 李薇吧。 这哥们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呀？ 不是，你俩各十五票。 我觉得大家都不错啊。既然平票的话呢，那咱们就试用一周。李薇和陈小希都做班长， 我们也感受感受。 下个周五咱们再选一次。下周咱们班还有个运动会，你们两个班长一会儿就分组把班费收一下，开班会的时候把班费交上。好，回座位吧。好，我们翻开课本啊。今天讲第七课。 嘉诚，昨天谢谢你啊。 不用了，我吃过了。 我买了两份，你别浪费了。 收下呗， 留着当点心吃。 放这吧。嗯。 天赋，天赋。 别说了， 大家都别说了，打预备铃了。乔西，换个男人吧。 不换。 那你揭竿起义呀？ 不敢。到时候被李薇抢走，你可别跟我哭啊！ 那怎么办？ 抬头，挺胸，走，给我表现一下你的正义风范。 江晨，你怎么不当班长啊？你要是当班长的话，李薇当副班长，你们俩合作起来肯定特别有默契。 可我也不是正宫啊。 这样的话，老师就不会搞什么投票了。你看陈小希最后那一票，多尴尬呀！ 哎，什么意思啊你？ 本来就是啊，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，非要当什么班长？你干嘛？ 哎，不用了，是要打起来吗？ 没错，你们几个看着是比我大哥重很多呀。 快上课了，快上课了。 你倒是说说呀，你为什么不投陈小希？ 对啊，为什么呀？ 他不行。 江晨， 我为什么不适合当班长？ 你本来就不适合。 那李薇就合适吗？ 比你合适。 疯了！ 哎呦，你刚才跟江晨干嘛去了？陈小希，陈小希，怎么了？ 你怎么了？他欺负你了？我找他去。 哎，走吧，跟我说拜拜去。 什么？你把江晨给踹了？ 小声点。 陈小希可以啊你。 从今天开始，我算是对你刮目相看了啊。我还以为你平常是个受气包，没想到你还是个灌汤包，戳狠了能喷人一脸。 你说我怎么办啊？他会不会生我的气啊？我要不要去跟他道个歉？ 江晨，不是，陈小希怎么敢踹你呢？我的天哪！哎呀，陈小希这胆子也太大了，我回去得夸夸他。你怎么了？你生气了？ 虽然说踹人的是你，不过我莫名觉得很爽啊。 我都快愁死了。 班费，我都不敢找他收。 哎呀，愁什么愁？赶紧数完钱吃饭。 等会儿，等会儿，马上，我已经数好了。 多少钱？ 1000。 哎，江辰在那儿，给你收。 大哥，又收保护费啊？ 江辰， 小青， 江辰，刘老师说让你帮他抄一下报告，说你的字好看。 知道了， 我也觉得你的字好看。哎，你是不是练过字帖啊？不像我的字写的太小了，不好看。 我可以推荐个字帖给你练。 真的？ 大哥，保护费收的越来越有气势。 小西 啊， 收多少保护费啊？ 你问这干嘛？大哥，别告诉他，贼眉鼠眼。 谁贼眉鼠眼了？ 吴柏松说的对，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。 点一下班费，今天下午交。 知道了。怎么了？ 你不会认这？ 说话大声干嘛？你不会真的把班费弄丢了吧？得多少钱啊？这是，你说你还在实习期呢，陆星霞那么凶，不会让你退学吧？ 你别吓唬我，那我真成我们家学历最低的了。哎呀！ 你怎么了？谁欺负你了？ 我肚子疼。别跟别人说，你知道吗？你全都找过了？哎， 我连笔帽都找过了，真的找不到。 再回忆回忆，你都经过哪儿？你看啊，咱们中午喝了奶茶，吃了烤土豆，对吧？去了食堂、小卖部，那剩下就是教室了。这没了呀！哎呀，你再想想，肯定能找到。去哪儿？ 哎，我真的想不起来了。我 大哥说他肚子疼， 喝开水啊？也不是，喝开水啊，是针对女生的。 你大哥不需要。 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大哥怎么不算女生啊？ 哎呀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我小口误行了吧？ 那你带药了吗？啊？ 不是我们家静静，谁的肚子疼，都不在我的理解范围之内。要找药，自己去问李太医，一楼岁月班那办公室。 哎呀，哎呀，老师，啊，真的老师，肚子疼的不行了，老师，啊，你给我拿点药吧，老师。 同学，新来的吧？ 这演技还是差了点啊。 没有老师，就是。同学肚子疼，我给他要点药。男同学， 这男生肚子疼跟女生可不一样啊。 那老师，您给我拿点女生肚子疼的药。谢了。 这帮孩子， 食堂没有，小卖部也没有，难道是丢厕所了？不能啊，那么大一坨斑呗。 干啥呢？ 破案呢，玩玩去。 破案呢？柯南出新游戏了，给我看看，给我看看。这不是学校吗？ 以你的智商，我们可能无法。 八二现在破案， 一般都看监控，你不看《法证进行时》吗？ 我靠，可以啊你！这么多年电视剧没白看。 整天拉肚子，反面发烧，竖着就逃学。 你还疼吗？ 不疼了，不疼了。 这给你。 你把班费丢了。 我没有。哦。 真丢我，你帮帮我吧。 为什么呀？ 等我当了班长以后，我肯定重点照顾你。哎，求求你了。 怎么丢的？ 我想不起来了。 你想想，你最后一次看到班费什么时候？ 我都想一天了。我真的想不起来了。 那就继续想嘛。你下午不是问我收过班费吗？拿了钱然后呢？ 然后我想起来了，我放到作业本里了。哎，作业被刘青山收走了，你再帮帮我。 你踹人不是挺厉害的吗？去踹刘青山。 哎，江晨。 老师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以后再也不会了。求求你，千万不要告诉刘老师。 老师，老师，我错了，你千万别告诉张主任。 别以为我脾气好，你做了错事我就能帮你瞒着。站好了，一会儿跟我去张主任办公室，听见没有？ 你能描述一下症状吗？ 不知道，这拉肚子从哪点吧。 您说的对，刘老师，这种学生啊就不能惯着，就得严惩。哎，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啊？ 那个，刘老师找我。 啊，是是，江晨不是字儿写的好看吗？我让他帮我腾份报告。来，江晨， 去。你呢，在这干嘛呢？ 我，老师，我有心事儿。 讲。 自从我当了班长以后，我就每天晚上睡不着觉，老失眠。我就在想，我手里握有这么大的权力，我不能给老师丢人，不能给同学们带来麻烦呀。所以，我这心里就特别难受。对，我就是想为班级多做贡献，多给同学们出一份力量，做一个五讲四美的好班长。老师，您信不信我？您要是信我，我这一辈子都给您当班长。 我信。 谢谢老师。老师，我一定会加油的。那我先走了，老师。 刘老师再见。 陈小希，他没事吧？ 来人了！ 我去看，我去看。哎，还站外面呢。 去看看。那肉呢？ 吃了就好了， 谢谢啊。 怎么办？哎呀，又就是班会了。班费怎么还没拿回来？ 当时刘青霞都进来了呀，要是让大家知道我把班费放到作业本里，不得笑话死我。 哎，要不然这样，下节班会课我就躲厕所去，你帮我请个假，大不了我明天问我妈要钱再拿给她。觉得我这个主意还挺好的。 你这个班长当的挺好的，你真适合当班长。 你还拉肚子吗？ 我还没想好。 最近咱们班级里的纪律不错啊，两个班长辛苦了，尤其程小希最近进步还挺大的，今天还找我去汇报思想了。你们都得向程小希学习，平时多想一想班集体，别总想自己。来，两个班长把班费交上来。 老师，我这里是1000，我和陈小希一人收了2组，一共是2000。 陈小希，陈小希，快！ 老师，我把班费弄丢了。 什么？ 刘老师，报告我写完了。 哦，这么快啊？哎呀，真是好字儿。这字儿肯定是特意练过的。 老师，那我先回去了。 回去了？ 啊， 行，那谢谢你了啊。 没事。 不行的话就别做班长了呗，谁知道是丢了还怎么了？ 乔洛，说话干净点， 又不是我把班费弄丢的。 老师，班费在我这儿。他把班费放我这儿了。 老师，班费是我弄丢的，也是江晨找回来的。对不起，我不适合做班长。 同学们，你们还小啊，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陈小希当时竞选班长的时候说过这么一句话：我们将会一起度过人生中最重要的3年，在这3年里，我们会吵架，会犯错。我觉得这句话说得特别好。小希，还少了一句，这3年也是同学们真正成为一个大人的3年。它的意义啊，不是你们学会了多少化学方程式，也不是你们是不是做对了数学的最后一道大题。这3年你们要学的是，怎么做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大人？做错事情了，具有勇于承认错误的勇气。 老师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 有了这个勇气，还需要有一颗心，一颗宽容的心，用它来包容别人的错误。 没事，陈小希。 没事，小希。 没事，小希。 没事，小希。 陈小希已经很棒了。 是是是。 陈小希，没事。 谢谢大家，不过这次真的是我做错了。老师，我愿意辞去班长这个职务。 好，这个小插曲就这么过去了，希望大家回去好好想一想。坐下吧，咱们就继续上课。 其实我根本就没有肚子痛。 没事，没有更好。 还害你买了这么多药。 没事，给大哥花钱我乐意。不过这个药还是你留着吧，我留着也没什么用。改天请你吃牛排。 其实你说的对，我的确不适合当班长。